即是以来张罢法座依师子座临七宝机会子今生再嚟凭以普告弟众及阿能言以等有学言觉声闻今末回心趣大菩提无上妙觉我今已是增修行法已由未识修奢摩陀毗婆舍罗未世摩时魔境现前已不能识洗心非正乐依邪见本来这部经讲完了讲完之后呢这部经讲了什么呀讲了一三三谛即空即假即中的现三谛理然后呢就讲一三三观讲完一三三观呢就然后讲什么选择圆通选择圆通之后呢咁然后呢就教佢呢正坐而行正行呢就修一三三观坐行呢就持戒持咒咁讲完之后呢应该讲完啦文殊菩萨就问呢个经是叫做咩名字法亦讲咗经有五个名啦讲完之后呢应该是结束法会啦但是呢阿能又提出问题佛嘅体是真实嘅众生为乜嘢有妄啊妄有因嘅咁啊法呢又再讲妄呢係妄就係妄开妄不实嘅係冇因嘅点既然冇因啊点解有七趣星尘呢咁法话七趣星尘现前係由众生嘅妄想而成嘅如果你想超出六道轮回毁灭七趣星尘呢你就要填除呢个杀道入妄冇咗呢个妄因呢就冇呢个妄果所谓迷是明明有六趣国后空空无帝千大千世界都是没有的何况这个六道轮回呢一切是为心这个妄想执着而有如果你能够消除妄想修这个三摩菩提修这个首楞严王大定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超越三界恢复本心了那么恢复本心呢就成佛了成佛还有什么好讲不需要讲了但是法呢又想着你修三摩提的过程之中可能发生魔境了这些魔境呢不是你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不是你阿能的能力的智慧可以提出的问题阿能一路都是提问题的但现在这个问题不是他的智慧所及没办法提得出的所以法呢就自动这样借这个无问比优惠话题然后讲出这个五十魔境什么叫做五十魔境因为我们修行呢要我们现在之所以流转这个生死就因为有色受想行识五阴这个身体为了这个身体呢就作杀道淫所以又受苦现在呢我们如果修行呢就要破五阴破色阴破生阴色有滅從色財生的時候由這個大白色而一路由粗由細至粗是吧生憤怒的時候滅憤怒的時候呢就先滅這個色生這個色滅了色然後滅受滅受滅想滅想然後滅什麼滅行最後滅這個大白阿賴耶識這個妄想那部分染那部分大白阿黎色永远不灭的记住一灭了就变成天见外道了是灭大白色解大白色里面这个灭结那灭了这个灭结就成佛了成佛呢就不需要再讲其他了但是呢在成佛之前要破这个五阴破五阴的时候可能发生每一个阴发生十种的魔境因此呢就讲这个五十重阴魔无问比丘是哪个无问比丘呢是有一种修行的人呢他不听佛经他不知道修行到什么阶段是叫证到什么圣果所以呢他修行是修到四禅天证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舍念清净地轻安快乐他以为这个就是涅槃的境界了以为是证了四果阿罗汉境界 記住啊，你哋唔好，有啲人都當四果係當四善當聖果，四善係三界色界天所修嘅境界，四果咧係超出三界輪迴嘅境界，唔同嘅，一個是凡夫，一個聖人。但呢一個人咧，佢唔聽佛法，唔明白呢種境界，佢證咗四善咧，佢就以為證咗四果啦。咁所以咧，就以為啊，自己證咗四果咧，以為咧冇死啦，呢次真係冇死啦。點知當佢呢個四善天嘅壽命百萬劫啊，壽完之後咧，最後一劫咧。天福受盡了，所以五衰上現、有些人鬧人真是衰的了，什麼叫做衰他又不知道，怎樣叫做衰、衰成怎樣叫做衰、在佛經裡面說五衰上現就真是衰了，又說天上的人呢，當他壽命盡的時候呢，他坐又坐不穩，平常呢，施衣得衣，施食得食，衣冠楚楚，非常漂亮的，非常华丽。但他衰上完的时候，那条件衫污糟邋遢。平常天又没有出汗的，不是我们这样满头大汗的。他一衰起上来，成日都是隔了底流汗的。成日戴那个花冠啊。这个天上那些人呢，啲装饰品好美丽的。咁佢當到佢衰上現前咧，個花咧自然毀滅嘅。五衰五種衰，咁啊呢個現時呢個上現咧，就證明佢天福就盡啦。盡嘅時候咧就會死啦。天上嘅受盡咧去邊度啊？我哋死咗就希望升天啊！天上死咗希望去邊度？你哋實諗咧去邊度啊？去極樂世界。但是生一生天记住，一生天呢你就不记得修行，叫你念佛你都不肯念，叫你念佛你不肯念，生天仙佛受赠你就会堕落，即是说譬如说我们一生人里面有做善事有做坏事，做善事多呢，坏事少呢，就先生天，生完天享完天福咧，再嚟人跟受你杀坏事嘅果报，再堕落。但系有个请教嘅办法系乜嘢咧？就系、皈依三宝。据说天上嘅大释咧，见到有一个天人五衰上现咧，就教佢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之后咧，佢真系离开佢，放弃你佢。離開他天人的生了，受葬嘛，受葬離開，那他再用天眼一看，看看他生在哪裡，看不到，看不到，他就來問佛了，佛說因為你教他南無法，南無法，南無僧，是這樣說而已，那他就因為這個功德呢，生了去兜率陀天，兜率陀天是上天嘛，下天看不到，上天知道下天的境界，下天知不到上天的境界，所以我们皈依三宝是很大功德的，种到这个善根，有机会皈依三宝是很有福报的。还有啊，有一个保证比保險公司仲有保證，保證你乜嘢？一定將嚟見彌勒佛。佛已經話過啦，響釋迦牟尼佛裏面發心修行嘅人，初回就見到彌勒佛，三回説法啊嘛，龍花三回，三回説法。咁啊，第一回咧響釋迦牟尼佛嘅法中係出家修行嘅，第一回就得到。在釋迦牟尼佛裏面是受戒的、第二度就得到，在釋迦牟尼佛法之中皈依三寶的第三回一定得到，現在呢你們未得、超出三界輪迴，但是如果你皈依了三寶已經拿了一個 passport 了，將來呢 可以回到这个娑婆世的根智未立法回来，而且保证你可以证阿罗汉果，没多久而已，未立法没多久就来了，所以现在快点皈依、okay? 皈依呢不需要说一定要很大阵仗，只要你愿意呢皈依三宝，最紧要皈依三宝之后是信法学法竞争，信法深信法的道理，深信法的功德，学法学法所讲的法。如果你皈依了三宝之后根本就不去听经，即是等于不皈依，根本不修学法法，即是得不到利益。还有要竞争恭敬出家人，有些人呢皈依了三宝成日去法门走动，但是呢背后就这个人这样这样这样这个人这样这样这样，反而助我不尊敬法，话出家人里面有真正法王子来这个世界，亦有魔鬼投胎，佛经有讲，因为法灭道 的时候呢对大众弟子是教导的时候，魔鬼亦在座，佛说你都要运用佛法，他说好，我等你死了之后我食你的饭，着你的衫，治你的屋，我破坏佛教得不得？佛说我不奈你何，我无奈你何，喊起上来。所以证明这个末法时代真是出家人中亦有魔鬼投胎，但是你怎样分别呢？就这里就看他合不合所讲的所做的合不合乎这个佛所讲的道理咯。持戒清净的当然是佛弟子咯，如果是无恶不作的那都是借这件衫而已，你就要分析听完这个魔鬼之后，五十重阴魔之后呢，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正，什么叫做邪，最重要是对于自己修行。有些人呢打坐呢觉得很轻松，我有境界了，很开心啊，千万不要开心啊，这里告诉你，你一念开心呢觉得哇我现在见光啊，见到法了，哇我成功了，这有一念的执着呢魔鬼就来了。所以这个五十重阴魔呢是非听不可，讲经的人亦非讲不可，因为法呢是说叫阿难一定要留在这个世间，将这些道理讲给众生听。但是有些人讲楞严经不讲五十重阴魔的，你听过吗？你知不知道有些人讲楞严经讲到这里完了，不讲五十重阴魔，那就是违背了佛教的宗旨咯，是吧？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无问比丘啊是不懂不听佛法，所以呢他就会将这个有漏天作为这个无漏解，所以就会堕落。反过来讲，哪个最多闻啊？哪个听得佛法最多啊？阿难。阿难听得佛法最多，但是呢他不能够逃避这个摩登伽的难，为什么？学问而不思不修，未得到实益，因此呢我们学法呢一定要听佛法，听完佛法呢就依法去修行，解行并进，充实了自己之后呢，然后悲智双运去教导众生，这个是真正佛弟子。你说那我们居士行不行？居士都可以运用佛法的。居士怎样运用佛法呢？自己明白那么多讲给人家听，劝你的亲友学上法，这个运用佛法咯。自己依法去修行又是运用佛法，自己又不懂讲又不懂修呢，那怎样？应该怎样？请人来讲经咯，请法师讲经咯，请法师运用佛法咯，出钱出来咯，这个都是运用佛法之一。印经咯，送给人咯，这个都是运用佛法。你说是啊，我皈依了三宝之后我想尽我责任去运用佛法，我又不懂讲我又不懂写，那怎么 印经咯，要印正当嘅经，唔好印邪知邪见嘅经。哦，如果邪知邪见嘅经咧，唔印好过印啦。哦，咁而家咧就知道呢个冇学法咧，一定要多问，但系一定要修。无问又有过失，多问而不修行呢也有过失。要增修实行，要增修实行的方法是什么呢？咁增修实行的方法呢，就是依照这个佛所讲的三善次啦，记得吗？三善次之后有什么？三善次之后就生什么？光慧地，是吗？由这个光慧地，然后十相、十智、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各妙觉，一路修。但是当你增修实行的时候，所经由这个正坐而行，记得正行是什么？正行是什么？啊，一心三供。坐行是什么？持戒诵咒。正坐而行，由正坐而行呢，就可以经历五十五位增菩提路，直达到妙觉的家乡。但是当你进修这个，由这个心魔一心三供的正行为能行，五十五位菩提路是所行，当你在这里进行的时候呢，当然是修这个奢摩托空供，修这个毗婆舍罗假供，空假不二就是中供。当你修这个供的时候，其中可以发生很多魔事，所以你要明白，即时而来将罢法座依师子藏揽七宝机会此今生这再来凭以普告弟众及阿能言，这几句说话，这七句说话是结集佛经的人叙述佛当时讲完这个七趣星尘之后的情况。以等有学言过声闻，今日回心赛大菩提无常正觉，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法因为这一帮人呢回小向大，发心恳求佛果菩提，所以就讲咁多道理，就讲呢个楞严大教。我今已是增修行法，法咧前边已经讲过，选择圆通，然后教佢哋三渐次正坐而行，一路去进修菩提路。你哋已经明白呢条路啦。但是你呢仍旧未认识修这个空供假供经过的情况，会有微细的魔事发生。如果你不明白这种情况，当这个魔境现前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认识是真是假了。这样就影响你审洗除你心中的罪过，得不到真正的方法，结果呢你就会落于这个邪道啦。所以呢，法为了要令这个修奢摩托三摩禅罗的人明白这个三观的定境之中可能发生的魔事，避免他们堕落，因此就无问自识。保人提及这个问题，是为了护人护法，所以特别是讲这个五阴魔境，令到修行的人当这个魔境现前的时候，能够分别明了，不贪着，然后可以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反过来讲，如果定境里面有些好的境界现前，你执着就招这个魔，招这个魔就会堕落这个魔道，为魔的见熟了。或以阴魔，或伏天魔，或着鬼神，或遭利微，心中不明，形贼为止。 因为修这个一心三供，空供就是止，假供就是供，修这个止供就会挺烦恼，显这个真心，出这个心计，正菩提，这些通通是佛事，不是魔事，而这个魔事刚刚相反。如果你不明白呢，邪正不分的话，你就会认妄作真，认妄作真呢就会叫做认贼为子，认贼为子呢就被他所害了。所以说或以阴魔，或以阴魔呢就是指这个色阴里面所发生的十种境界，或伏天魔呢就是指受阴里面所发生的天魔来侵犯他。或伏天魔呢包括上阴里面天呢魔鬼呢派人来为他施法，或着鬼神啊，或遭离味呢，都是因为在这个一心三供的定里面稍微起了这个妄念，所以鬼神得其方便，所以呢就入来他的上去鬼上去身，或者上第二个人的身来同他说法，恼念这个修行的人。若果修行的人啊，心中明明白白，这个是魔鬼，我不理你，所以有人打坐呢就说法来法斩，魔来魔斩，因为魔鬼会现发生的嘛，所以你定境里面一定不可以执着，所以呢就法来我都斩你，不要你，魔来我一定用斩你，所以如果你心中明了呢就不会认贼为子咯，以这个魔来作法咯。如果你心中不明白点啊，就觉得这个就是法啦，咁而魔作法呢，咁就会危害你的法身慧命，伤害到你的慧命，咁样就会堕落，堕落呢就累劫沉沦，咁就非常可惜。修行的人希望出这个三界，结果堕落魔道，不如不要修，是吧？又复依中得少为足而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正性，天报以北，虽上言前旁阿罗汉，生遭后有堕阿鼻狱，已应谛听，吾今为以仔细分别。法话嗱，你享受呢个一心三供嘅破五阴嘅定境过程中啊，或者是有天魔，或者是有阴魔，或者有些鬼神来扰念你，如果你不明白呢，你就将魔作法就会被他害了。或者有些人修这个禅定呢未证到圣果呢，他就以为他证了圣果，得少为足，证了这么多境界呢，证了这个四禅的境界，他当是四果境界，以为满足了，等于哪个啊？等于第四禅修第四禅定的无闻比丘，他得到四禅呢，他自己妄议啊，说证了圣果啦。咁当他天报享尽的时候，虽上现前的时候呢，他说法讲都不啱嘅，法话阿罗汉超出生死嘛，点解我现在是仍旧受生死呢？法讲大话啦，咁就由呢一念谤法的因呢，他就堕落阿鼻地狱。因此啊，你哋就要俾心机听，要明白呢一种魔境啊。当呢个境界现前咧，唔好执着。我而家系分别好详细咁同你讲咁啊。阿能起立，并其会中同有学者欢喜顶礼，伏听慈悔。因为定中的魔境呢，不是法都没办法分别得清楚，对于初学的人呢，是关系非常之密切。现在法呢，是无闻自摄， 海为详细开示，所以柯能同埋法会里面所有嘅有学嘅人都生风起心，大家起立顶礼，愿意听佛嘅慈悲嘅训诲。呢段经文咧，又系经家嘅叙述。法告柯能及之弟众啊，尔等当知有漏世界十二类生，本觉妙明，各现心体，以实方法无二无别，又以妄想迷理为教。法话俾弟众听，佢话你哋大家应当知道，应当知道乜嘢啊？知道呢个有漏世界十二类生。本来具足的法性是以法一样一样的，为什么又有七趣星沉呢？现前由你的妄想迷了你的真心，所以就产生这个罪过了。有漏是指这个见思尘沙无明的烦恼，这些烦恼是有漏的因招致分辨生死同埋变业生死两种嘅果报，叫做有漏嘅果。分辨生死就系六道众生嘅生死，变业生死咧系四性嘅生死，所以咧九界圣分咧都有呢个生死，所以叫做有漏世界。有漏世界咧系指呢个同居土嘅依部，十二类众生咧系正部，无论依部正部都系迷咗呢个本觉妙明嘅真心，起呢个妄想而有嘅。点解咧？因为众生唔明白自己本嚟具足呢一个本觉妙明嘅藏二类藏性，系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嘅。因为藏性不变随缘啊，所以就妄言十法界众生一切圣分的因果现象。因为随缘不变呢，本来具足的个性本来就以法一样一样，没有分别的，没有变到的。但是众生呢不知道啊，不知道本来具足的法性和十方之法是没有二无别的，因此呢就起妄想，由妄想就迷了这个各现心体的道理，因此就成为种种的过失。有什么过失？有贪嗔痴的烦恼，作这个失道任的业，所以招受这个果报。妄想是什么呢？又以妄想迷理为教。这个妄想是什么呢？妄想就是无明。无明有几多种啊？有几多种？有根本无明，有知末无明。边个能够舔除知末无明啊？边个？阿罗汉。根本无明，边个可以舔除啊？边个？法。法等觉菩萨可以舔除最后一品无明，但当他舔除最后一品无明，他就是法咯，是吧？所以法就舔除无明，根本无明。为什么众生是迷，能够迷失这个产生这个无明，迷失本来具足的理体呢？大家听过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因明立所，所记妄立，生以妄能，依无同而中，次然成而。记唔记得呢段经文啊？应该记得吓，听过嘛？应该记得。嗱，呢度就讲翻啦，讲翻，因为你若想加明依觉，咪变成无明咯。本觉就系本觉系妙明嘅，你想加明依觉。所以变成无明，无明因为你加明依觉咧，所以呢、这个因为无明咧就转呢个本觉为妄觉，成为呢个无明业相。 无名业相呢就是叫做痴爱法身。无名业相成立了之后呢，由这个无名力展本有的智光为能见分，因为能见分若有所见呢，就将这个晦昧或无名的业相变为宏空的相分，这个叫做生法遍迷故有空性。这个经里面讲是生法遍迷，有世界生，有这样就有这个世界生。所以这些十方未曾国土非无漏者，皆是迷幻妄想安立。而家讲出呢个妄想，呢啲十方世界非未曾国土，十方世界好多好多国土，呢啲咁多嘅国土唔系无漏嘅，即系有漏世界。有漏世界现前，因为卖卖乜嘢？卖呢个本觉理而起呢个无名业相，有呢个无名业相咧，就展呢个本有智光成为能见幻，将呢个晦昧嘅无名业相咧变成呢所见幻，咁所以咧生法遍迷，所以就有呢个空性。哦，有呢个空性咧，就有呢、这个呢、这个咩能所对立啊，空就系相幻，能见空嘅就系见幻。能所对立呢就产生变化，而在这个幻空之中见有这个色相，所以就成众生。所以前面经文说迷惘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情成国土，知觉乃众生。所以迷这个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化迷不识有世界生。这个空这个界都是由迷离无明一念不觉所生的三世相，自创三世之后呢就怎样，有智相，有相续相，有执取相，有界命自相，有起业相，有业系苦相。这个呢就是化迷不识，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个三世之后就叫做从迷即迷，现前是迷的缘故，因为迷呢就执着有我，有我所有，所以就起烦恼，所以就作业，作业有业呢就有这个世界，有这个众生，有这个国土，这些依报正报，虽然是有静的世界，有坏的世界，有凡夫有漏的世界，亦有无漏的世界，这些通通都是迷了这个本觉真心而起的。